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决议，这次电价不调整，维持平均电价每度2.6253元。此外，夏季电价也拍板不纳入五月，维持原来6月到9月执行期间。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今天开会，结果考量燃料成本长期为下跌趋势，为了避免短期电价波动影响物价，决议本次电价不调整。经济部每年4月和10月根据委员会决议结果调整电价，去年4月是105年4月来首度调整电价，上调了3%。去年10月和本次都维持不调整。钱再进高雄市，苹果公司重要供应链软板大厂台骏科技位于高雄市大寮区的核发厂区今天动土，第一期投资105亿，打造台骏 5G 智能通讯事业营运基地，预估未来5年可以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台骏董事长一同开心参与动土仪式。韩国瑜说，最近好多企业看好高雄，像他现在就要帮鸿海找7000坪的土地，感觉现在高雄非常兴旺，厂商注意力在高雄。高雄市政府也会当企业界的好朋友，全力营造友善的投资环境。鸿海集团与高雄市宣布共同打造 AI 高雄智慧工农计划，希望在高雄软体园区招聘到3000名以上的软体工程师，从事大数据、人工智慧还有软体开发。此外，集团旗下的永林产销平台规划把鸿海中国大陆厂区员工及眷属超过200万人以上的消费为基础，第一年全台出货1000万公斤农产及加工品，先以高雄当季盛产、产销调节品项为主。媒体报道，永林产销平台要以永林农场为优先采购对象，等于左手给右手。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在脸书澄清，这是错误报道，从来没有提及优先采购，要求媒体更正，网友不要协助散布不实内容。郭台铭强调，与高雄市签订的合作内容，永林成立产销平台，以契作或者是采购模式与全台优秀农友合作，不以永林农场为优先采购对象。而且永林农场已经捐赠，属于高雄市政府产业，不是鸿海集团或者是郭台铭所有。如果媒体不将恶意新闻连结下架更正，鸿海一定提告。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3点，来到10512点，成交金额115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38点，2158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08点，21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0点，涨幅1.34%，30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0点，涨幅1.79%，97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7点，292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3点，3213点。忧郁症患者最常使用的药物百忧解定剂，4月1号开始停止供货。百忧解定剂原本的健保药价2.08元，健保调降到1.96元。百忧解的供货药商玉立公司在发给各大医院的函文当中指出，鉴于健保署调降健保药价，原物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政府要求生产线全面符合国际医药品稽查协约组织 GMP 要求， 精算之后药品不敷成本，无法再继续供应台湾市场百优解用药，四月一号开始停止供货。为了确保医院用药衔接，通知各大医院只要3月29号之前接到订货单都会足量供应。药师工会全联会指出，百优解适应症为忧郁症，属于第一线用药，除了稳定情绪，嗜睡或失眠的副作用比较小，病人用药之后也不容易变胖，算是精神科医师临床最常开立的处方用药之一。至于百优解停止供应之后会不会缺少替代药物，这一点不用担心，目前国内还有相同成分的学名药，建议患者回诊，由专业医师协助调整处方用药。微弱锋面通过，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郭子乾。很多朋友说慢性病用药会伤害肾脏，我请教过医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肾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千万要注意，依照医生指示按时服药，才能有效控制病情，切勿随便停药或者乱买药来吃，以免伤害肾脏。三高控制好，肾脏病不来找。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国贸系全英班主任吴广文。我们全英班的特色是全英语的授课环境，前3年在逢甲，第4年就到国外，并可选择在5年内取得逢甲学士，再加国外名校硕士学位，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欢迎您加入逢甲国贸系全英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爱情怎么了吗？等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怎么了吗？夏天好像不曾离开，一定是因为你太可爱。傍晚迎面微风吹来，拉着你的手腕，这一秒生日愿望已圆满。的你越飞越远，剩下我自己留在原点。如果时光能够倒退，我想回到那天，看着你无忧虑的脸。什么说不 住啊，拥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不能吗？爱情怎么能慢？好渴望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怎么能慢？怎么能瞒？为你辽阔的天空，可惜你我的抬头看我。世界怎么了吗？我们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什么说不出啊？你就是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不能吗？爱情怎么了吗？爱情怎么了吗？爱你不用回答。 小队长卢广仲，爱情怎么了吗？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怎么了呢？ 你怎么了呢？ 我是马克。 怎么会在看那种激励书籍的时候陷入了不被激励的状态当中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首因为这本书进入到八月份之后，进入到九月份、十月份，它继续进入下去之后， 他发现 他就疯了。 흘린눈물을닦아내는그손이참가여워만보여도쉽게건넨마음은아닐까망설이는내가나도참미운걸바람불어와서러운마음을달래시간은또흘러서언젠가는그끝에선새하얀웃음으로 有看《罗曼史事别册附录》吗？ 没有。 你是喜欢看男女主角蛮顺利的，然后四平八稳的谈十四集或十五集的恋爱的话，就推荐你看《罗曼史事别册附录》。 请问这样可看点在哪？ 就你可能会很厌倦说，吼、哦，我就是很讨厌女二在那边耍心机啊，我就是很讨厌男二在那边好像很苦，我在后面守候人家。你不想要有男二或女二这样的桥段的话，他们都没有。 就是从一开始我就爱着对方，就爱着彼此，一直爱到最后一集结束 ，The End。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啦。今天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帮你的忙吗？需要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如果你现在是在听录音档的话，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加入我们。每个星期一的下午第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立马帮帮忙。あの頃話した夢も叶って幸せなのかと思ったけれど、やっぱりそうはいかなかったみたい。僕は今立ち止まってる。今が売れていいこともあった、けど悲しいこともあった、受け入れてるし仕方ないこと。特别问候就是在听录音档的大家，是因为就是每隔一阵子呢，在 PT 的各个版团都会有机会出现说、嗯、哦，最近开始运动了，最近开始干嘛了、嗯、听音乐有点无聊了， 我想听人讲话， 想听人讲话，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什么样的 podcast 或是 YouTuber 呢、哦嗯，只要在下面有推荐马克信箱，有推荐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家，我都满怀感恩，感恩，谢谢你们。されてなかった僕がステージに上がり、容赦なくスポットライトを。 那我想知道其他人还推什么？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 瓜吉的那个啊，人生 哦，人生晚长， 人生晚长，嗯、然后 瓜吉直播还有呢？ 那个也很常出现，可是我始终不记得 LNG。 有一个人讲了一个马马信箱，我不太确定马马、 哦、汤马士的一样是上班不要看的， 哦，也是上班不要看的、嗯、因为那个马也是玉字旁的马，然后我就看一下说、嗯、诶，这个是有误用，就是 哦，皇阿玛，皇阿玛信箱啦，皇阿玛 哦、嗯、马马信箱，然后也有很多诶，也有人推荐那个黄浩平的脱口秀 哦， 因为他就说黄浩平的脱口秀觉得咬字很清楚、就是脱口秀是你用听的你也觉得 不用费神， 对，不用费神、嗯，然后当然尤其是推荐国外，就是趁机会说其实你要学外语的话有很多国外的 podcast、你可以放着听这样子、世界の終わり的歌曲 Yokohama Blues。 要去 是横滨的忧郁吗？ 要去 有一个人帮帮忙应该是很多上班族共有的问题以及困扰。 请问 我的中餐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我想要休息，我想要吃饭，我吃完饭又想要消化，这一个小时我要怎么分配才行呢？ 以前我们从小就是不就是吃饭半小时，午休半小时吗？你就想象你是国中生、高中生、小学生一样的啊， 然后就一直趴下来睡觉会 对啊，然后可是你现在长大以后，没有人规定你要午休啊，你可以再把那个午休的时间再拨个20分钟来消化。 你说趴下来，你可能只要睡10分钟到15分钟就好了， 就够啦。嗯。 Aki 很可怜啊，他说昨天在日本滑雪摔伤了尾椎，有没有复健的方法？是一定要看医生。 我要找李董哦，要找李董事长哦。 复健的话，你也是要先看医生吧，然后医生会再帮你转介到，就是你要去复健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尾椎一定要好好的治哦。这个是数学题吗 ？Easy， 帮帮忙，请问我如果我要去澳洲打工度假，本金要多少？会赚到多少？有没有可能会亏本呢？这都是亏本，当然是有可能的、 啊。你看你自己的花钱状态啊，你如果就是什么都要去玩，然后你当然就会亏钱啊。或住要住最好的，或者工作就是想早一天不早一天的那种。 但是去澳洲打工度假，至少自己手头要多少钱？这个我们不太有概念。我不太确定要多少钱才能出发。 至少要来回机票钱，我是确定的啦。 来回机票钱跟 你的可能第一 紧急的住， 对啊， 前几个月的住宿一定要宽的厚吧。 就是不要这么紧绷，说哦，我去马上找到工作，所以我那个住宿费也没有，我就直接一张机票钱去。就是、哦、我相信也是有人这个样子啦，只是你这样就会压力比较大一些。 想表达，当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宝贝那些我不想要的。So take what you need, I'll give mine。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这难得的夜。挂上该死 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感觉从 听到歌曲呢，来自于艾怡良的《一整夜》。 澳洲官方的建议是， 啊，有官方建议， 官方建议，你要来澳洲打工度假的话，请至少准备5000澳币，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11到13万台币， 蛮多的 啊。对广播女神来说， 不是，如果我是一个刚毕业我就要出发的人。我可能 大学没有存钱，大学在背学贷。 如果大学，你看你背学贷，你又住外面的人，你不是住家里的人，然后你打工，你如果你家又不是很能给你金元的话，哦，那个真的是要存蛮久哎。但现在去澳洲应该没什么好买的啦，可以放心了。 就你说已经不会再想要狂买 UGG 啊 ，UGG 啊，木瓜霜啊，潘朵拉，现在都没人在买了， 因为在台湾就红过一波了， 过了过了，顶多就是花花一些高空弹跳的钱吧，就那个比较贵的那种从飞机 跳伞。 所谓我们都想要的，当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So take what you need, I'll give mine。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这难得的。 好多问题，我这个活在温室里的花朵都没有办法回答。比如说，请问如果我们家浴室跟厕所我整个要翻新，大概要准备多少钱？ 你家几平？第一个问题。 他在我浴室跟厕所，厕也是要算平。 当然啊， 哦， 都算平数算的啊。 我也是算算浴缸、马桶跟一些 那些是固定价，那是外加的。 哈， 你有没有找设计师？设计师用平数先算设计费啊。 哈， 对啊。 他平均一般的设计师， 你说设计费吗？ 平均价 大台北差不多是很便宜、很低、很低的，我几乎没有听过3000了，基本上就5000起跳。 所以如果你的厕所有五平， 嗯， 15000 啊，5000乘以五平不是25000吗？ 开玩笑的啦，测试大家是不是吓醒了呢？啊，这是我的小测试。 就以前最讨厌这种老师，明明自己讲错还要说测试大家有没有在听。 所以基本费可能就那个样子，那你的浴缸要很好就是更贵，你的马桶要超棒，就几段会360度旋转喷水那种， 把你喷起来，然后会360度转圈圈。 喜欢哦， 在家中建一个水上乐园， 那个就超贵， 好漫画哦，是按下就。 我刚刚只不过随口说了一下，厕所如果有五平，好像引来了一阵的， 因为五平太大了啦。你就吃米不知米价。 哎，你去过我家对不对？ 对啊。 我家厕所几平？2平。 已经有点忘记，可是我印象中是不可能有五平的、啊。你家可能？ 可是你家的厕所很大哎、欸。 我家是因为那是主卧房，我家把主卧房变成厕所。 那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以前的那一个厕所是多大？就等于是有个干湿分离的洗手台马桶就满了，这样 差不多一瓶吧。 哦，哇哦， 可能还不到哦。 虽然就一瓶，但他家坐落于精华地段， 一瓶的海岸线， 他那一瓶可能就要200万，他家厕所要200万。 大家在说什么？浴缸你要用的话，就是从那种1万2万的， 嗯， 然后那种很顶级，我们就不要讲了。我们 你说会喷射气流，然后哦，美容水柱， 或是什么哪一国设计师品牌那种太高档、嗯，因为那个高档到没有极限的、嗯，我们就以就普通平价， 就是那种、啊、哦，你家尺寸多少，同一个塞进去那种， 就是1-2万到普通，你要好一点3-4万，然后马桶也是啊，就是从5-6千，然后到好一点2万，免治从差不多1万好一点。 好，我猜他们家厕所5万内可以结束。 是吗？ 省一点的话， 对啊，那、哦、洗手台还没算啊，然后P管呢、欸、 P 管啊 P 管很贵、欸、P 管你想你觉得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水管，但P管很贵、欸、P 管就是洗手台下面的那个管子 哦，那个很贵、嗯、那个都外露哎、欸、 对对对对对，所以尤其所以如果你又要好看或是找设计师品牌的话就又更贵，然后还有莲蓬头啊，莲蓬头你想也很简单嘛，你要最便宜的那种、 哦、我相信莲蓬头有差，因为很多人去日本玩的时候就会买那个什么会特别去买那个莲蓬头，说喷出来是丝绸般的水 之类的，对啊，那个 想按摩你的每一个毛孔肌肤， 你要去那种批发百货、啊、或是大创那种399-299也有啊， 嗯， 对啊、 嗯、 然后水龙头很贵，脸盆也很贵， 哎、欸，脸盆很重要， 嗯， 有的脸盆很美，但是你那个水冲下去，你整个脸流水台都是湿的， 对。 然后这在做什么？这在做什么东西？ 对啊，还有你的浴室，你是要桌上盆，还是你要就是嵌入式的？那嵌入式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台子？那个台子要钱啊。嗯，还没算灯 啊？ 还要不要？你要不要重新铺瓷砖？ 啊？ 瓷砖也是，就是 还有收纳柜。 对啊， 10万。

是那是非 cause about you 隠しきれずはみ出したてつかめない君の本音にやむはなてほら狙いうちいつかは愛のためにそうじゃ奪い合わずに愛を掲げましょう寂しさ Thunderbird 雷鸟 索隆的师傅出来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阿威的帮帮忙有点大他说他最近闹书荒所以想要请大家推荐书可是你想看什么书呢世上的书而这样多最近你有看到什么喜欢的书吗也可以欢迎你留言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给阿欧一建议一下咯好奇表弟的爸爸每年花几百万让表弟出国念设计毕业后却说我不想做设计了有点好奇马克当年念了外交最后却没有选择外交相关行业家里没有争执过吗 嗯争执啊那你自己要确定你要做什么啊 爸妈我确定按下确定钮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的话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这边呢想要给香港的 Alex 呼呼拍拍一下因为刚刚边听广播边去 ATM 提款就听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这样他拿了卡片却没拿钱 哎呦 啊然后钱就不见了 钱被吃走了呀 要死我けたらな背中押される夏の日には鮮やかに揺れる花になろう白熊のように涼しげでいたいのでもこの熱には角今のキドキドキが高ぶって勇気を持って声かけるさすがにそろそろあなたに恋する私に気づいて愛を愛し恋に恋する僕らはそうさ人間さ愛を願いし恋に恋する奴らもそうさ人間さ僕って人はこんな人そんな風に言えたらな頭抱える一人ドクドクドクドクドクもあって勇気を出し連れてみる心動いたならあなたに恋する僕は見てみてほしいのです僕に気づいてほしいのです出会いを返しちゃんと愛してる私はそうさ人間さ誰にも愛をし君といたい我在飞碟联播 APP 上看到天天在福冈玩在福冈也在听哥哥妹妹也有意思天哪要狂吃明太子的啊、 哦 Green Apple 这首歌曲 Romantic 字母后面变日文发音了， 这是什么啊？ 这应该要翻浪漫主义吗？还是 哦 Romantic System 嗯 字母， 对啊，我后面又变字母 Romantic 字母。同时想到腰跟感冒应该先看感冒嘛，没有错，因为你可能就是 哦，对，打喷嚏的时候， 对对对对，嗯、你先治好腰 ，Unduel 是不行的。可以拜托听众帮我代买吗？我现在私 你说福冈哦， 对， 福冈的什么东西？ 我现在私欲跟我的理智在交战。 理智在抗拒的是说不能公器私用这件事吗？ 对对对，就是人家玩好好的，然后可能你有讲你想买什么，就算他没有顺路，他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帮你买到、就是。 他现在一定会帮你买到，拜托教母指示怎么可以不做到 嘞？但我真的是，我每次如果要别人代买，我真的都是说你有经过，你有看到那一间。 那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吗？ 我就是想要个包包很久了。 什么包？ 我就是想要买 Beats 的包包啦。 哪一个？哪一款？Beats 包那么多。人家花大钱买回来背回来又不喜欢，你不是浪费？ 我当然是有图嘛，就我理智交战完，再想要不要传图给他看。张 西西。 想要帮帮忙，最近我想知道我要怎么忽略讨厌的人讲的屁话呢？ 哇，好难哦！ 哇，让我想到前几天我也是在女版嘛，在里面看到一个人，所以他就说大家怎么跟职场这样的人相处，就是他不管什么都是很攻击式跟负面，但他不是针对你，他就是他的人生就是全员开炮， 全员开炮中。 对对对，看到你这里新买口红哦，颜色好丑哦，这冰冻是你自己煮的吗？你不会做菜哦，就是他永远是这样的对答方式，可是好像你最后只能回到 深呼吸， 深呼吸跟忽略他。但是可能你这样又会陷入循环当中，就是因为你一直忽略他，他就觉得说，我就持续的365天全年开炮。 你刚才在唱歌吗？365。 所以这真的是蛮难的。 因为你不能直接呛他嘛，对不对？ 或者你应该说，哦，我不喜欢听这些话，不好意思。 我说直接告诉他不喜欢，哦， 你这些话让我听得不太舒服。 因为如果真正是好朋友的话，他要说，哎，这口红去买了，怎么那么难看？然后好朋友应该就会回说，问你意见了吗？就是正常好朋友 会 这样， 就是、来回丢球这样子。 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关系又不熟，所以很麻烦， 困扰呢。 听到歌曲呢，来自宇宙人的《寂寞之上》。 有人说想要矫正牙齿，有些医生说哦，那你要先拔三颗智齿哦。 哦，你要三颗哦，有空间哦，你才可以这样把它瞧过去哦。 但有些医生又没有说，我就好犹豫要不要拔哦。 嗯， 一样啊，多看几家，然后在问的时候你也直接说，我已经看过了某一家某一家，他说要拔，某一家某一家说不要拔。然后呢，就是问完，我想要请问一下医生的专业意见。然后 by the way， 就是如果要拔的话，我不会在贵诊所拔，请你告诉我就是真正专业的意见，谢谢。 所以就是摆明就是我是来听取你的意见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我还是付了健保费啦。 嗯， 对啊。然后因为拔牙的那个健保点数跟补助，你知道。 练习生国际团队打造，十八岁强打甜心 Amanda 王星辰首张 EP 梦托邦，三月一日奇幻梦想正式起航。首次引进韩国最夯迷你音乐卡 Kit 加写真，打破 CD 框架，收录中文、韩文歌曲。激荡现实世界，用感官开启全新的一天。属于今天的故事正在发生 It's a new da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一种味道是楼下餐厅油烟，有一种怨气是和邻居抢车位，你的门牌只是一场纸上富贵。天龙人太委屈，尹大景最挺你。老旧公寓价格换成百平规格，对面邻居身影变成270度水岸好景。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散落放进我怀抱，清除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最近呢有好多好多的演唱会要请你去听，之前呢王力宏请大家去听他的演唱会，今天现在也要请大家去听一场好闹的音乐会、oh. 好闹的文慧如，好闹的 Karen CC， 这两位才女呢在4月7号晚上6点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的 Clap Studio 开唱。那如果你想知道详情购票，可以洽 KKTix，4月7号晚上6点在台北的三创生活园区。那今天呢想要问你，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好闹的音乐会是两位女生哪两位歌手要演出呢？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是哪两位歌手演出，答对前两名就可以得到4月7号音乐会的入场资格咯。 傻眼， 就来自 Karen CC， 傻眼了。好闹音乐会，文慧如再加上了 Karen CC， 4月7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的 Clap Studio。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儿到进整点休息的时候啦，他们是天地会，这首《不愿流浪》。 总要让我失望，面对未来 真的不敢想象，难道真的要我永远守着这个冰冷无助的 熊在哭泣，为了打扫你用掉多少化学清洁剂？ 德国砍石家用蒸汽清洗机以最天然的高温蒸汽达到99.99%的杀菌力，厨房、浴室、客厅等墙面缝隙里的细菌都能轻松洗净。 世界级的品牌，为地球尽心力。 德国砍石截然不同 Kultra。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立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大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又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领表登记2020总统党内初选。赖清德说，他向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报告了，陈菊明白台湾处境艰难，也明白他为何出来登记。谈到高雄市长韩国瑜，基层拱他参选总统的呼声也很高。赖清德大赞韩国瑜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期待2020和韩国瑜有场君子之争，赢的人带领台湾往前走。赖清德中午发表完登记参选感言之后，媒体问他是不是逼宫蔡英文总统分裂民进党。赖清德说，这是责任承担。民进党是个民主政党，经由民主程序决定由谁出马角逐总统大位，不会出现团结危机。他也告诉陈菊，卸任阁揆之后回到台南看书钓鱼，也好不容易可以睡到自然醒，但在第一线与民众接触，知道基层焦虑不断累积，所以这两天决定参选。媒体问他，北高两市市长韩国瑜和柯文哲都是潜在的2020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说，韩国瑜很喜欢武侠小说，我也喜欢武侠小说。韩国瑜堪称百年一见难得奇才，短短时间就有办法当选高雄市长，能在台湾得到这么大的支持。韩国瑜这次到台南市助选，说的没错，他没有输，所以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在2020总统大选上，我们能有一场君子之争，赢的人带领台湾往前走。媒体追问，那柯文哲呢？赖清德顿了2秒，直接问其他媒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正面回应。台中市近日空气品质不好，市长卢秀燕今天指出，北部电厂降载比中部还多，电厂降载与否的决定权在中央，希望中央一视同仁。卢秀燕说，中南部空污严重，但是台电和中央处理，台中火力发电厂的降载数量却比基隆协和火力发电厂要少。台中市7个行政区暴露在细悬浮微粒 PM2.5 高风险环境，台中火力发电厂燃煤发电不减反增，空污严重地区不降载反倒火力全开，实在不可原谅。希望蔡总统能够更体恤中部人民，也再次拜托蔡总统正式回应要不要拆除中火机组，彻底展现改善空污的决心。台中市环保局指出，目前降载机制仍然由中央掌控，台中市政府正在研拟后续，好比说透过今年底和明年初的生煤许可证审核权，以及积极查核与开罚违规，管制中火因应。空气污染防治法去年8月修正，大幅提高罚款上限，由原本的100万到2000万。环保署今天预告，公司场所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应处罚款额度、裁罚准则，明确订定违规情节重大的游戏规则，加重处分。 环保署依照空污法第96条规定修正，违规情节重大项目包括了未经合法登记或许可的污染源，经处分后自曝停工改善却没改善，一年内经两次限期改善仍然违规，大量排放空气污染物，严重影响附近地区空气品质。排放的空气污染物中含有害空气污染物质，绕管偷排都增列为罚款计算公式因子之一，加重处分。如果空污还有不法利得，环保署也正在修法予以追缴。此外，条文也将按日处罚修正为按次处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33点，成为2158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217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72点，涨幅2.41%，30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83点，涨幅2.97%，983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0点，涨幅1.07%，293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21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3点，来到10512点，成交金额1158亿。微弱锋面通过，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地区和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Luxion 感谢您一路相陪。 现正推出 U6 智慧酷炫特饰，旧换新限时优惠75万9起，超给力。 U5 特饰车旧换新只要58.9万起，入手再送行车记录器等6项好礼，总价超过69000。还在等什么？快到 Luxion 空中歌剧院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 我是房思雨。在明晚空中见饰演电台主持人维娜。有一天我接到一通 call in 电话，对象竟然是我28年前的母亲，而当时的我正在我妈的肚子里。蔡小姐，我建议你多穿戴黄色的服饰，这样真爱就有机会降临。 真的吗？ 蔡小姐，你的声音好熟哦，好像我妈。 我还没有结婚。 对不起，请问你要点哪一首歌呢？ 我下次再点吧。 3月30号起，全台深情点播《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现在就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回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好礼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小岛，你来。 前是我不懂欣赏我的好，我来自寂寞的小岛，你来自幸福的离岛，简单快乐知足最重要，我会好好珍惜我的好。 来自寂寞的小岛，他真的很寂寞吗？ 这个寂寞小岛在哪里？ 在心里。 在心里。 所以是个寂寞的女孩吗？ 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寂寞，有时候不寂寞。 对， 今天呢来到现场，就是现在第二个小时的歌妹有意思，我们录音间变得很一种很祥和的气氛，我也说不出来， 太可爱了，我天哪，我不知道你这么小一只哎、欸！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寂寞的小岛，他要来寻岛了，他是曾云欣同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 对他呢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了解，然后就是一开始只听你的歌的时候，就是应该很多人说听歌想说这应该是一个 儿歌 或是小朋友出专辑，我还有猜你可能是高中生，我的同事猜你，他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国中生，然后就听看之后才发现什么，他已经念大学了，他是一名大学生。 你现在在念什么？ 应用台南艺术大学的应用音乐系。 哦、 然后为什么我们说怎么这么迷你，因为你的身高是 145， 好小哦， 好小一只。 就他那个，然后因为他要戴一个黄色的很可爱的 小鸡帽， 很像香蕉头吧，我觉得。 然后穿那种有点古着的白色洋装，然后蹦蹦跳跳进来，就很像一只小精灵的感觉。今天就好好来了解一下曾云欣，所以大家都直接叫你云欣嘛，这样子， 或者是 Cindy。 Cindy 这样子、好 Cindy 是大学生，那就是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为什么你会发张专辑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呢，很小的时候吗，什么等等之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云欣，我来自台南艺术大学的应用音乐系。那我在13岁的时候开始尝试着词曲创作。那到了19岁就是接触到唱片公司。然后因为那时候后来就蛮多创作的。后来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寻岛这一张专辑。那近期就是来宣传。 13岁为什么会开始词曲创作啊？ 13 岁是国一吗？ 国二国三吧。因为我6岁开始学钢琴。然后国中的时候就想说就是看阿信都会自己写歌。 你说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那个阿信吗？ 对。然后就想说那我自己应该可以来写看看。然后国中也有接触吉他爵士鼓。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很喜欢文字创作。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到现在。 就一开始我先着迷于想要创作曲子。对，后来曲子创作创作好像自己也可以创作歌词。 对。然后在去年就是我有发一张单曲，就是有一首长大以后，在 YouTube 也有快500万的点击。 哇哦， 高哦。 对， 500万点击的那个营收是到你的户头吗？ 对。 哇 哦，但是会跟平台就是会互相抽一下。 所以也是因为喜欢音乐，你就确定这个就不是兴趣了，你在国中高中你就觉得这是我未来的职业，所以大学选择念应用音乐系这样。 也没有因为我问过神明。但是神就是 怎么跳动， 就是小精灵问神明， 就是神明他是有点反对的，他说走音乐很苦。 你怎么问的？你说问 你是寡不会问，还是你有去鸡童那边问？ 我们这边 慢慢起来的那种， 我们这边也有 鸡童嘛，对不对？ 你问他 是不是？ 对，就是那一种。 Okay. 我们这边要等他慢慢的起来发作的那种。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音乐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建议不要。 很苦这样子。 哦。 然后，但是那时候后来觉得，好像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后来就继续写歌，然后走音乐这条路。 虽然跟你说很苦，你也不以为意嘛。他说，神明讲归神明、 欸。一开始是有点害怕啦， 嗯。 然后，但是我好像真的也什么都不会。就是我只喜欢创作而已， 所以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你要做其他的事情，没有第二个感兴趣的那样。 没有哎、欸，我的兴趣还蛮少的。 可是毕竟他现在才大学生啊，大学生本来就还没有要考虑现实这件事情啊。 哦， 所以反正小时候学音乐，然后你就一路，你国中、高中也念音乐班吗？ 没有哎、欸，我是普通班。 哦， 高中也是。 好，然后就反正念书的时候，然后选大学，选到应用音乐系。 对。 那刚刚那个跟唱片公司接触的过程呢，是那个什么因缘际会下，就是被听到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公司音乐吧，就是有那种云端共创的制作音乐的这个平台。 嗯。 那时候我就有很多口袋很多歌。 嗯。 然后就是黄中岳老师来我们学校演讲。 嗯。 然后就推荐了这个平台。后来我就很多歌，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来投 丢丢 看。 嗯， 对对。 那个时候你什么高中的时候吗？还是已经大学了？ 没有，19岁。 嗯嗯。 对，然后那时候就后来就是后来就陆续制作完成。 哦。 嗯， 在应用音乐系里面学的，就是你的同学们，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大部分在学些什么吗？ 哦，我们是学一些应用，就是算是流行音乐。 嗯， 那可以就是像是制作的过程，就是从创作到编曲或者是混音，嗯，就是可以自己做单曲出来。 嗯， 那这中间的话，我们可以练习怎么弹流行钢琴啊，嗯，或者是自己录音。 嗯， 然后把整个单曲做出来。 那你的同学们现在应该也或多或少都有些作品吧？对吧？ 有。 有没有那种就是喜欢听流行歌，然后想说哦，那我来念个应用音乐系，可是进去以后发现就是他其实不喜欢创作或制作这些过程的， 有 也有吗？ 有？ 那怎么办？ 就是也只能老师出功课就教，但是我觉得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快乐吧。 哦， 就是他们只是可能会弹钢琴，就喜欢钢琴，可是可能也不会创作， 嗯， 然后可能也比较不会工程类的东西。 嗯， 对， 嗯， 但是他们应该就是慢慢的会找到他们的路吧。 哈哈哈哈 不知道。 那你们课程会很忙吗？就是要很多的，每周都有作业，然后一直都有，虽然说可能考试没那么多，好像不用一直念书，嗯，可是你要不停的交作品，不停的干嘛干嘛干嘛。 其实还好哎，不然我也不会那么有空可以上 来电台。我就想说你还要北上宣传，你现在要宣传各地跑透透，你的课怎么办？ 就是我其实是没有请假的上来啦， 所以目前翘课状态中，一堂一堂的翘，一周一周的翘。 老师没有点名就算。 你现在大几？你现在大几？ 现在大三。 大三 修的课是还好，然后有请同学帮我签到之类的。 你们系上最重的是什么时候？ 可以这样公开讲吗？ 好像不行耶。 你们系上最重的是大几？大二大一。嗯， 所以其实我 已经还好 了，很认真。 不是啊，要是老师真的刁的话，就拿出这张说，老师 你有出专辑吗？ 你 有做到 吗？对啊，为了这个， 哦，这么呛，这个小女孩这么呛。 你不要看我小小的，我的志气很高。这张专辑呢叫做《寻岛》，然后主打歌就叫《小岛》，然后非常非常洗脑。你听几次，我相信刚刚大家跟我一样都是会唱的， yes. 就是你来自一个孤独的小岛，好像每个人在各自的离岛生活。你要寻岛是要寻找什么呢？ 嗯，其实这个《小岛》这首歌它是专辑的概念， 嗯， 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都会羡慕别人拥有的好，然后就忘了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嗯， 就是其实好像换一个想法，我们会过得比较快乐。 哎，你是一直都是笑眯眯的个性的人吗？ 算是吧。 生气，上一次生气是做什么事情？ 跟妈妈吵架吧。 吵什么？ 就是可能也跟最近有一些关系吧，就是我上来宣传通告， 嗯， 然后可能压力也有一点大，然后就火气也蛮大的， 嗯， 然后就会对他不太礼貌， 嗯， 会讲话比较冲一点， 然后就是说这么凶，我是你妈，啊，然后这样子吗？ 对对对。 所以宣传你压力大是哪里让你觉得备受压力？ 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可是可能有时候要跟 家人 相处，叔叔伯伯讲话的时候， 你说我现场的我们两个吗？ 对啊， 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就会比较有一点点压力吧。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都很顺，而且你就笑眯眯的，你进来，我觉得没有人会对你有任何的敌意，都会很。就是、 你刚刚说是就是在面对访问的时候，回家跟家人会有一点点，为什么？为何？ 就是如果我觉得人如果常常住在一起，就容易吵架吧。 对啊，是啊，嗯。所以之前在台南，你是哪里人？ 我是屏东人。 所以台南的时候，哎、欸，不对啊， 是回屏东的时候。 哦，那你有室友吗？你会很常跟你室友吵架吗？ 不会，因为我是自己住一栋房子在台南， 一栋 对，透天的， 快乐哦。 就每天在大楼里奔跑跟创作这样子。 对啊，那无聊的时候再去学校。 好开心哦！ 这是你的小精灵的小精灵王国啊！ 对啊，今天呢，曾允馨带着他的寻岛专辑来到现场。那刚刚你也有提到，其实你之前有参加一个校青奖的音乐创作，那也是去年的事情嘛。 对， 然后就得奖了。那个校青奖，顾名思义就是你要跟亲人有关的创作。 对， 然后你说你那时候是想象一个感觉， 嗯，就是我是算是。我不敢说是写给阿嬷的啦，嗯，因为他是写一个亲人离开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能希望他可以走得潇洒一点，但是我自己可能又会舍不得，嗯，但是你为了他好，他好像就让他这样离开会比较不会有病痛， 不会牵挂， 对，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把我自己照顾好，嗯，那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放心的离开这样， 所以是想象亲人离开那个感觉。 对， 可是这首歌出来是不是也不能跟阿嬷说？阿嬷， 对啊， 你看我， 阿嬷，我为你做一首歌，就那是你死啊时阵哦，我就想为你哦。 你要潇洒，是不是也不能跟阿嬷分享？ 对， 好妙哦，好，嗯，但是就是情感放得很深，所以受到青睐就有得奖。那这张专辑当中，当然除了就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小岛可能在讲自己，当然就是有关。那有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歌曲，比如说有首歌叫《我发现我很黏你》。 对， 那这张专辑当中爱情部分也是像你校青奖创作一样用想象的吗？还是小精灵你有在谈恋爱？ 嗯，这是我17岁写的歌，嗯，然后它的概念其实有点像那个金城武跟周冬雨演的那个《喜欢你》，嗯，所以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很大方的跟男生说你喜欢他这样子，嗯，对，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有喜欢的人吧，就写了这 首歌。好像有喜欢的人吧。那你有像你说的一样是要 告白吗？ 对啊， 没有哎，欸。嗯，我就自己怎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认真的听你的感情故事啊。 对啊， 也没有啊。 所以他是学长吗？还是同学？ 同学。 然后你也不太确定你自己是不是喜欢他，就觉得他还不错。 但是后来就妈妈不喜欢。我交男朋友，所以就没有。 可是你根本就还没有交啊，嗯， 就是有被发现吧？ 有被发现，就是哦，我女儿对某一个男的有点心动。 对对对， 你们半夜都在狂传 LINE 这样子吗？ 也没有。 那妈妈怎么发现的？ 她可能看到我的讯息吧，然后就没收我的手机了。哦， 然后就说不能再跟她聊了。 对。 那怎么办？那你上大学以后，你现在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一个人住一栋，妈妈管不到啦。 对，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嗯，所以她已经放下这个 执念，就是你要谈恋爱就去吧，嗯，这样子。 也没有啦， 欸，也没有， 就是她不会问，然后也 装不知道。 对，就是，我不知道，欸， 好像成长的过程，你会跟爸妈有个暧昧期，就是好像两个人会揣测彼此，说他到底他现在准不准，我可不可以，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啊，所以那在17岁这一个好像有点喜欢他的这个爱情之后，你还有经历下一段的感情吗？ 没有哎，欸，哈，我后来都在写歌。 那小弟，你的养分要从何而来？你知道，创作人就是需要源源不绝的感动， 需要被狠狠的伤过。 可以看书啊， 你说想象说哦，爱情 看电影，或者是朋友会有一些故事啊。 你自己不会很渴望一段感情，还是你觉得还好？我就在我的小精灵王国开心就 好。还好哎， 欸。如果这样有人伤害小精灵怎么办？会不会下一张就是 不会，不可能啦， 是以另外一个姿态出现？ 应该不会，我觉得。 就你还是一个蛮正面的人。 嗯。哎，欸，你有遇过坏人吗？ 什么意思？ 没有哎，欸，我都遇到好人。 好。 所以也没有那种 哪一次很受伤的经验，或是跟朋友之间就觉得你心揪在一起很痛很痛那种？ 我睡个觉就忘记了。 好棒哦！你是来自一个梦幻的小岛啊， 异世界，你是独角兽吧？ 你说的我这个尖尖的， 对啊，你是一个梦幻王国来的人吧？ 待会结束呢，一定要让190的巨人阿北跟145来自于梦幻小岛的 Cindy 合照，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一直说他今天 好小， 多梦幻的感觉。 我是没有把他当人看诶、欸， 我现在一直把他当一只丹凤，就是一个 很可爱 的小鸟，就是就来跟我们分享。来听听他在17岁，好像有点喜欢对方那种感觉写下的感觉的。怎么那么多感觉？写下的歌曲，我发现我很黏你。 走过了漫长的旅行，始终没留下你脚印，忽远忽近，我从渴望到放弃，绕过了半地球距离，没人留下深刻记忆，走走停停，我将它收藏到心底。没想到我在半路遇见你，没料到我好像喜欢你，我发现我很黏你，想紧紧依靠你，想看窗外的天气，想想和你形影不离。我发现我很想你，想看窗外的讯息，想收集你的话语，想笑和你漫步在无人阶梯。 在浩瀚的宇宙回荡着一个温暖的声音，王大文一直守候在你身边，拥抱寂寞的浪漫，一段未知的迷航。王大文自转回归国际太空站，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要我永远的坠落。 要更勇敢。不问你爱是谁，哦哦，不问你爱是什么，哦哦，不问你爱是什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玩遍世界各地，这趟旅程最神秘。 没错，快跟着可乐旅游拜访北朝鲜，无论是金刚山或北韩人的骄傲凯旋门，神秘面纱就等你来揭开，分享世界的美好。 Polar Tour。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文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我的专辑来自哪里？在我生日3月11号那天发行。跟我一起点着头听我的饶舌乐吧。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讯息传来说，驻外生活要加油，需要什么跟爸妈说，要常常回来哦。对感情失落会经济烦忧，低不下头强独当一面的我，犹豫不决的走，我继续向前走，其实有点不好过。原来我是温室里的花朵，我知道天外的轮廓，是家人的独宠，是任性的顽童，我像温室里的花朵。睡觉总是睡过头，大车常常搭错，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往东往西的我，对感情失落会经济烦忧，低不下头想不到一面的我，犹豫不决的走，我继续向前走，其实有点不好过。原来我是温室里的花朵，不知道天外的轮廓，是家人的独宠，是任性的顽童，我像温室里的花朵。细心在中呵护我，等台风来问候没大雨的滂沱，因为有温馨的小窝。原来我是最幸福的花朵。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发行最新专辑《寻岛》的 Cindy 曾云馨来到了现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馨。 不管她叫什么，以后我都叫她小精灵，这样非常可爱。这首歌曲呢，叫做《温室花朵》。嗯，在今天遇到你之前，听你唱歌，听这首歌就觉得说，嗯。 可能应该真的是个温室花朵吧。那今天现在我确定，我帮你盖个章，你就是温室花朵。 你从小有被保护的很好吗？ 还不错啊。 他没有被保护的很好，他不可能会有这种 你有这么 pure 的感觉，是不是？ 自然的氛围。 那我没有遇过坏人，我都遇到好人， 就是蛮。那个，而且他是很直接、马上的回答，让我很讶异。 对啊，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哦。然后我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小照顾我一个， 全员宠你。 对，然后其实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帮我养得长高一点，但就没什么办法。 没有问神明吗？ 神明 有 也有 有。然后那个神明说麻藏 要有耐心， 没有他跟我说麻藏哎。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嗯，跟我说这个，我就 OK 了， 就放心了。 对， 所以温室花朵就是你也知道自己是被呵护长大的， 对啊，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的成长创作来源。那你现在你自己，你从屏东到台南，温室花朵现在住在一个独栋的大温室里，你有开始感受到，比如说社会的现实跟压力，或是发现哈，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用的大人。 其实还好哎，因为公司的人也很照顾我。然后就是， 而且大学生应该不会想象，就是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吧？你21岁的时候已经有， 我开始对这个社会感到厌恶。 你大学明明每天都在睡觉，乱讲， 就是觉得 应该会有一点点吧。应该会有一点点。就是上大学。就是因为，而且尤其是音乐这个产业，好像特别的难走。就是 你有感到更大压力来袭？ 我大一的时候有，就觉得很迷茫。但是后来就是也是遇到公司，然后单曲制作完，那一首歌《夜晚的晨光》也有收录在《寻岛》里面。就是我认识了李寿全老师跟吴亦伟老师，我就觉得，其实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对。然后就没有想那么多了，就继续写歌，这样 就有机会就继续下去，那发专辑之后呢，对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其实还好哎，但是就是多了比较粉丝会在电台下面等吧。然后我一开始是受宠若惊啦，就是 在等我。 我没有想说会有人会来看我，这样子，然后他们都有些蛮疯狂的。 那你出去之后，他们会记我来？ 应该是不会， 不会这个样子。 对，他会拿专辑给我钱，然后跟我说拍照，要拍照这样。 他们会跟你说内心话吗？ 不会耶， 就只是要拍照签名。 对，但是昨天有一个粉丝有加我的 IG， 然后有跟我聊天，他说他今天会听。 现在前期你要卡进那个头号粉丝，会很好卡进心里。 对， 搞不好 人都是会记住一开始的。 就我无聊就聊聊天这样子。 我们来听刚刚你提到这首歌，就 觉得夜晚的晨光， 好像又可以开始，又可以继续创作。 小船穿过小桥去留下笑脸，等 小墙，去留小碗。 小金鱼，你有想过就是你跟你的歌迷，就是你的歌迷应该要叫什么名字吗？ 我都叫他们大粉丝。哎， 大粉丝， 因为他们都长得 很大， 大只比我大， 所以就是大粉丝们，就是简称。 对， 刚好跟那个就只有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刚刚我的画面，就是我就看着马克跟小精灵，然后马克就低头在看电脑，小精灵就转头看他，然后身体往前靠近他说：“你妈妈很高吗？”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今天小精灵的吉他来是可以弹唱给大家听的吗？ 对， 你今天这个时候想唱什么歌给大家呢？ 我发现我很黏你。 好哦。 走过了漫长的旅行，始终没留下你脚印，忽远忽近，我从渴望到风景，绕过了半地球距离，没人留下深刻记忆，走走停停，我将它收藏到心底，没想到我在半路遇见你，没料到我好像喜欢你，我发现我很黏你，想紧紧依靠你，想看窗外的天气，想想和你形影不离，我发现我很想你，想看传来的讯息，想收集你的话语，想想和你漫步在无人阶梯。 谢谢 小金鱼唱歌，他说现场好好听哦。所以之后你有演唱会有 live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很多哦。 嗯，对， 请说。 四月四号在台北女巫店是晚上9:30， 嗯， 然后四月十二号在屏东的山羊饭馆， 哎呦， 回家了。 对，我在想那边好不好吃，就是他这个 山羊 饭 馆是不是 居然在分享的时候分心想吃的。 四月十三在新竹的江山艺改所， 嗯， 4月19号在台南的 Room 335，它是晚上的9:00。4月20号在花莲的奥斯卡音乐晚上10:00。4月21号在高雄的岩石音乐。 那详情都可以上你的脸书搜寻你，对不对？ 对。 你要怎么介绍你的曾云星呢？ 曾 国凡的真。 我天哪、啊，居然还是用， 因为我爸爸都这样说。 OK OK， 好好好，曾国凡的真。 然后云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曾国成的真，就是好，曾国凡的真。 是我们那个家乡的、欸、 哦，真的啊， 就是我们那个真，这个真是就是同一个地方的， 同一个宗族，他从也是从那边出来的， 对，也在屏东。 哦，云呢？ 云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嗯，心是很像花蕊的心，嗯，然后比心的心。 比心的心， 对。 那小精灵是什么时候生日啊？ 四月十号。 四月十号，先预祝你生日快乐、哦， 谢谢。 下个月，其实你的音乐会就是你的生日音乐会 嘛，开始了。 对啊， 对啊，还蛮奇妙的。 希望你的演出可以一切顺利。 嗯，好。 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天真一对》，不是《天生一对》哦，是《天真一对》。最后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好啊，这首歌就是其实那时候啊、这首歌原本要是丢给李千娜的首歌案，嗯、哦，然后但是那时候后来没有中，后来公司觉得不错就拿来自己唱。嗯，那后来就是要改词。后来就是公司设定说，哎、欸，要写校园风的。嗯，我就有一天上课在跟我同学聊天，说，哎、欸，那校园风有什么呢？他说，就感觉好像那国高中大家的初恋都在那时候吧。嗯，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跟对方可能是天生一对，然后可以一起结婚啊，生小孩，就是会想象很多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写说，哎、欸，他们好像也是很天真的一对啊， 嗯，现实会把他们冲垮的这样。 对，但我没有在歌，我没有在那个 歌词没有破坏这件事情。 对对对， 当然，小精灵就是什么都是要黄色，你今天都黄色，就是充满正面能量，像阳光一样， 好可爱哦。 今天谢谢你来哦， 谢谢。 中国好歌曲，苹果园组合，进阶飞十号，首张行走创作作品集《天方夜谭》。 这世界只是一场无情的欢乐盛宴，如此深远，如此深远，将所有的意义都改。 行创作，文青音乐诗人，飞十号，惊喜升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春意盎然出游去 ，Suzuki 好礼等着您。本月来电赏车就送独家车款造型钥匙圈，任意车款完成试乘还送精美运动毛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Suzuki。 成杯成杯啦！ 哎、欸，什么代志吵到这欢喜？ 大甲妈炸好蜜，这摆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甲 大家嘛做伙食好米，有保庇平安佮顺利。 拜拜共好米，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真爱就像鬼故事，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少。比《聊斋》更聊斋的舞台剧《聊斋》，今年6月回来了。张艾嘉、王耀庆领衔演出，林奕华、黄永诗携手打造。6月20至6月23日，国家戏剧院。你有多久没跟人聊天了？今年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舞台剧《聊斋》，只有4场，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Hey Hey，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Tiffany's and bottles of bubbles, girls with tattoos who like getting in trouble,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I should be a sap.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the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Yeah, miss, stop watching.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got it, yeah. Wearing no ring, but ain't gonna be no misses. But matching diamonds for 6 a month. I'd rather spoil all my friends.Think we tell therapy, my new addiction. Whoever said money can't solve your problems must not have had enough money to solve them. They say which one, I say now I want all them. Happiness is the same price as red bottoms. My smile is beaming, my skin is gleaming. The way it shines, I know you've seen it. I bought a crib just for the closet. 她是亚利安娜 Ariana Grande 这首 Seven Rings， 本周呢也是我们的亚利安娜周。请问你知道她的2019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不管你知道中文还是知道英文都可以。知道的话呢，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她的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她的专辑周边赠品一份哦。然后提醒你，简讯一通要10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苏运莹的《在这里，请你随意》。最后要跟你说一声。 你好棒，我正在就是修改跟曾云星的照片，他真的好小一只哦，受不了。好，如果等一下你要看到的话， 的哦、 对啊， 要去哪边看？ 欧马克的 Facebook 或是我的 Instagram 都可以看得到。 怎么找到你的 Instagram？ MARC 底线 ORNGE， 啊，有心就找得到了。 你不要再去在乎他，别让他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